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今天是10月7号，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哎， 我们节目呢是直播的哈， 终于恢复了直播。 哎，所以呢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一种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要说看这十一假期七天哈，虽然我们都没有直播，但是呢后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听了我们在十一期间跟大家做的国庆特别节目哈， 是 聊了聊北京的老规矩，也说了说北京的副食店， 没错， 老电影院。大家也都是特别的有感想，特别的有回忆。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美哲问你个问题啊。 您讲。哎呦呵，这刚上班就来了。 你这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特别好。 哎，为什么呢？ 十一假期出去吃了三顿饭。 哦，才吃三顿啊？ 那不然呢？ 十一假期七天，21顿饭。 那也不能都天天出去那啥。 哦， 是不是 出去吃饭啊？ 出去吃饭。哦，吃了三顿饭。约着三两好友小聚了一下。去了一趟美术馆。然后看了半本书。 可以啊，挺丰富。 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你想说什么？ 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 跟大家说说我都在工作什么。 因为是这样，我们这个听友见面会呢马上就要进行了啊，10月10号这个我们的第一场听众见面会。所以这几天其实美哲非常辛苦，一直在跟大家一起来沟通。但是就是工作琐碎而辛苦，特别需要耐心和责任心。 你要说哈，这些琐碎和辛苦的工作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真的吗？ 因为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我们10月10号的见面会，目前来看哈，名额已经满了。 对， 我们招募了10户家庭。当然朋友们还是非常热情的。也有朋友说呀，这次觉得特别遗憾，因为呢就是第二天可能会涉及到工作，没有办法来参加这次见面会。但没有关系哈，我们也想着后续有机会的话继续搞一搞咱的见面会嘛。 这次呢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报名还是非常踊跃的。当然了，也有一部分听友呢是临时有事儿哈，所以呢就是报完名之后又开始说下一次吧。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争取在今年年内再举办第二期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反正这一次呢因为名额有限已经爆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您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下午就是现在这个点儿到晚上8点，预计交通部门预计，路面上尤其是返京的这个路面上会非常的拥堵，这是返京高峰。根据交通部门预计，从现在到晚上8点，车流量将会持续比较大， 尤其是进城方向。 进京方面，您像京新高速上地西路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谭峪沟隧道到这个山羊洼1号隧道北，二波子桥到西三旗桥北，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京城高速宽沟站到这个北石槽，然后呢土沟站到这个吉祥寺桥，来广营大桥到望京，还有京港澳高速窦店到这个房山梨园桥，五环立交桥西道口，京昆高速的天开村桥到韩村河，交通压力都是非常突出的哈。不知道您是不是在路上，如果在路上堵着的话也别太着急，干脆就听我们节目聊聊天挺好，是不是？ 尤其是要说今天北京这天儿，又是蓝天白云，天儿特别好，也放晴了哈。大家如果真的是堵在路上的话，也不妨放空一下心情，看看蓝天， 没错， 舒缓舒缓。 昨天晚上有晚霞，今天有蓝天白云。 但是我昨天在通州啊，我确实没注意到通州那边有晚霞，但我看住在西边的朋友应该是拍到类似火烧云的那种景象， 特别漂亮， 特别壮观。 你应该往西看。 然后呢？ 你们家有朝西面的窗户吗？ 昨天晚上不好意思，我在外边吃饭。 看来这日子过得真好啊！ 我不是说出去吃了三顿饭吗？ 哦、行行行，反正朝西看，昨天晚上红霞晚霞特别漂亮哈。当然，这次回北京呢，像六号的时候就有记者已经开始返京，自驾返京了哈，在京沪高速顺利通过了大洋房检查站，通行的快捷和方便。据说在当时六号那天，还是让记者有些意外，说进京检查站只要一分钟就通过了。在大洋房检查站呢，记者也是看到开放的六个通道入口都有提前准备好身份证的广播提示和书面通知，通道两侧的警察呢会对进京车辆进行抽查。记者递过身份证，警察查验之后很快就放行了，前后啊只需要停车十几秒钟， 效率很高啊， 哎，非常快。在整个的检查站内呢，有一两条通道呢没有车辆排队，其他的小客车通道也有三四辆车在排队，那个大货车通道啊排队的货车也只有六七辆。那查看证件的警察还友善的提醒说，低风险地区回京啊，目前没有要求检查核酸证明。12点前基本上都不排队，你可以转告自驾车啊回京的朋友，尽量在中午之前抵达检查站。那么除了通行顺利之外呢，昨天从这个京南返京的北京市民还有一个没想到的地方， 什么呀？ 北京真冷呀！ 的确是哈，就是露个胳膊露个腿，确实不太适用于这两天的气温了。 美哲哈，就是自从我跟他搭档有印象以来，一直是短裙短裤。 得了吧，今年一月份我能短裙短裤吗？ 对对对对，那倒也是，反正就是好像一直是，哎呀，今天也终于穿上长裤，虽然是好几个破洞露着膝盖吧。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保暖， 就是 要说我今天上身穿了一卫衣哈，虽然我没开视频直播，大家看不到，但我这个卫衣里面是加绒的。 嚯， 嗯 啊，反正总之他的脖子上半身都护着比较严。 人家有一个穿衣的法则，就比如说、加一条围巾能加个一分、然后呢穿一个带毛的鞋能加个两分、反正你冬天出门加够多少分 就 基本上就能保证你的暖和。 行吧， 我忘了具体的细节啊，大家可以上网查查。 反正你也加不对，没关系。 怎么回事？ 就是从山东临沂回来的吕女士，感觉自己从夏天直接入冬，没想到只用了600多公里。她说穿着短袖从老家出来的，回到北京家里边冷的直接就穿上毛绒裤和轻薄羽绒服的外套了。 还真是，如果大家是去南方旅游回来的话，可能这种感受会更深。前两天看到朋友圈，有人在重庆那边哈、四川那边。好像说人那前两天还30多度呢， 对呀、 都特别夸张，感觉是温差特别大。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您在北京郊区路上正在进城哈，正在往家赶，也是建议您可以适当的开个暖风啊，或者加件衣服哈，因为太阳一落山啊，反正我们办公室是一阴面哈，这太阳一落山就特别明显，特别冷。 哎，今天要不昨天还有条新闻，我看到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也说了、说咱北京延庆百花山灵山都下雪了。 是是是，我也看到照片了、 大家都赏雪景了开始。 对，像红果也说新闻里边说京郊区延庆下雪了、那个海陀山因为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冬奥会的压力测试赛、正好他们也能拍到这个雪景当中迎接冬奥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8398说过得挺好的，一天单位带班，其他时间除了家庭聚会就是在家休息。 其实很多朋友如果平常上班比较繁忙的话哈、这个十一长假能歇7天算是比较少见的、能歇一周的假。 你什么意思？ 尤其对咱们这种工种来说是吧，利用这个假期就是跟亲戚朋友小聚一下，我觉得也特别不错。像李凯老师就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把一年没串的亲戚基本上都串了一遍。 谁说的？没走几个、我们家亲戚多你知道吗？ 哎呀，那是、毕竟老北京人嘛。 我就反正是这样吧，家全家都在北京，所以就串了几户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像红果说看了两场电影这十一，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推荐大家去看看哈，挺好。 长津湖也是最近大家讨论的热度特别高哈、讲述这抗美援朝的故事，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黎黎原上草说十一假期7天天天听广播、尤其是你们大城小事来回反复的听。我觉得咱十一那几期特别节目哈、很多讲的都是老北京的事儿，可能也能勾起很多朋友年轻时候小时候的回忆。 是， 大家如果 果感兴趣的话，也不妨通过听听 FM 来回听一下， 哎，来回听一下，行吧。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过得可能也一般。 怎么了？ 啊，我刚才看到哪儿去了？是时尚还是谁说的？ 嗯， 说这个过不怎么样，今天还上班呢。 就是把十一国庆节过成了一个 五一 劳 动节， 是吗？ 哎， 向您致敬哈， 嗯！ 我们也是依然坚守在岗位上，陪着大家嘛。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十一假期过怎么样，都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要说这两天虽然天气凉了，但是我们的心还是火热的， 嗯， 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都去参加义务这个无偿献血活动了。 哎，不错哈。 10月5号晚上8点，274袋装满无偿献血者爱心的新鲜血液就从北京站献血点出发，被送往了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将为需要帮助的朋友带来生的希望。 嗯， 据统计啊，国庆长假的前5天，仅仅北京站一处街头献血点就有1070位无偿献血者成功献血，共采集全血量是40.08万毫升。 嗯， 大家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你看，上午10点，北京站是人头攒动，有很多爱心人士啊，也是来到街头献血点去参与无偿献血。因为正在国庆假期期间，所以大家也是啊，拖着大包小包，拿着行李，带着家人，利用这个候车时间来排队献血。 你看，出行一下还要这个献个爱心， 可不是吗？特别值得尊敬。像这个市民王先生，他在妻子和儿子的陪同下就进入到了采血车，这是他人生当中的第3次献血了。看见自己鲜红的血液缓缓地流入到采血袋，他也是非常激动地说，一人献血全家光荣，我也特别想给两个孩子做个榜样。那么9岁的儿子王子涵手里也拿着一面五星红旗。 嗯， 虽然说9岁年纪还小哈， 是， 但这位小朋友他对献血的意义也是有点似懂非懂， 还不到岁数呢。 他知道爸爸在做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他说我爸爸是个超级英雄，是不是特别 特别 觉得爸爸的那个行为特别好，是不是？ 嗯， 那独自来到北京站转车的小姑娘卜佳媛呢，一出站也直奔广场上的献血点，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她说啊，能够尽一份力量帮助其他人，也感觉自己做了一件特别酷的事儿，来年一定还要再献一次血。那么在采血车前，献血者和护士还有这个志愿者的引导下呢，都做着采血前的准备工作。 嗯， 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嘛，首先要进行一个疫情的排查，包括也要填写征询表、录入登记、抽血化验。那么一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进行献血知识的宣传。 嗯， 他叫做姚斌，也是全国无偿献血5星级志愿者。 哦，这个还评星级呢， 说明人家是一位资深的志愿者了。 哦， 也经常利用工作之余来献血点帮个忙。 嗯， 如今呢，志愿服务的时长也超过了1000个小时。而且呢，他还是一位献血的领头人。从2014年以来，42岁的姚斌啊，比您还小个10岁呢啊， 谁 已经献过10次血了。 哎呦， 要说真的是非常热心的一位朋友。 嗯， 他呀给记者看了看这个手机里面的献血记录。 嗯， 他说，我献过3次血小板，7次全血。那这些献血记录呢，其实就像是一份份的荣耀，我也特别想把我的这份爱心继续的传递下去。 真不错。 当然啊，咱说为了预防这些献血者出现身体的不适，在献血车旁边有一个桌子，这个桌子上呢摆着成箱的面包和橙汁儿，志愿者呀也会为献血的人员送上一杯温热的糖水。 嗯， 也是非常的有爱心哈。北京站的献血点负责人赵伟就跟记者说咱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为每位献血者也都准备了一个爱心防疫包， 里边有什么呀？ 有这个中国红的口罩， 哦， 算是限定款，是不是？ 哎， 还有酒精喷雾剂， 嗯， 消毒湿巾， 嗯， 啊，来回馈咱们爱心市民的满腔热血。 是，这个无偿献血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一个热心的爱的奉献哈。 嗯， 每每看到包括像北京站呐，包括北京很多大商场门口那献血车门口有很多人排队，我都觉得特别的敬佩他们。 哎， 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位叫尼克凡、 嗯、 是不是之前也经常跟我们分享他无偿献血的一些经历、 嗯、 我记得人家之前给我们发过一个记录，应该是献血超过100次， 哎呦呵，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朋友、 啊、当然了现在有的献的是成分血啊、 嗯、 当然了这个对于身体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这份爱心却是不打折扣的， 没错， 是吧？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请教我兔子还说，哎，你刚才说那个王子涵小朋友，我们小区有同名的哈，天天听楼底下有孩子们喊王子涵、王子涵、王子涵， 还是挺好听的一个名吧？ 啊、 是 是、嗯，现在叫子涵呐、啊，特别的多， 名字里带子的， 哎， 子月、子涵， 对对对， 子欣， 哎， 嗯 啊，这个带美的也多。 嗯，美哲， 当然叫美哲的，好像我真的 我怎么觉得现在给孩子起名带美的挺少的？ 是是是， 因为这个美字 啊，说实在的不太好配字。 嗯 嗯，你比如可能更复古一点的名字、 啊、叫什么？ 美方、美丽是吧？一听就是一个女性的名字 啊。叫美丽 的女孩，她万一要长得不好看怎么办？ 怎么会不好看 呢？那万一呢？ 寄托着全家的那个希望嘛。那能怎么办呢？ 没， 我觉得一个人的美哈、 啊、 它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哎，是是是是， 满腹诗书培养自己那种从容的、 嗯、 闲适的气度、 嗯、 那就是最美的。 哎， 怎么样，找不回来了？ 对，人家美哲脱口必说亚里士多德是吧？ 为什么呀？ 哲学家嘛。 哦，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你这个跳跃性思维， 真哪儿跳跃性？ 行行，可以可以可以 啊，黑格尔，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是吧？ 还有那个康德， 康德可以，您那个康德就觉得像跳舞了，是吧？ 还打着拍子呢。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嗯、 孙东林说，假期虽然是在雨中，但是也没有影响好心情。第一天出门串亲戚，吃大餐畅聊，特别开心。中间呢，在雨天没出门，陪老人和姐妹一块做美食，说说话，挺开心的。今天终于见到太阳天了，享受一下好时光。不管在哪儿，广播一天没忘了听，有广播陪伴假期，特别的开心快乐。 也特别谢谢您啊，在十一假期期间也一直坚持听我们广播。当然要说这个十一假期一共7天的时间，下了得有5天的雨吧、 嗯、 不知道是不是也多多少少的影响了大家出行的一些计划。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了自己在十一期间干的一些事儿，比如天马行空也说假期啊，我去了冬奥公园、西山森林公园、 嗯、 还有鬼笑石模式口古街、法海寺森林公园户外活动了一下。 嗯， 刚才这一长串都没加标点符号啊，看来去的地儿真的是不少。当然也欣赏了3场国字号的演出，像什么京剧《智取威虎山》、民族歌舞、民乐演出等等，特别的精彩、 嗯、 不仅身体得到了锻炼，精神生活也丰富了。 嗯，然后我们的同事亚成说，十一假期1号、5号在单位值班，23号啊下小雨，哪儿都没去，在家休息。4号看了电影《长津湖》，6号去的红砖美术馆，欣赏一下建筑之美。今天去了北京石刻博物馆和四环边上的京顺公园，假期还挺充实。 是哈，人家也是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得到了很多的享受。 嗯， 我这个十一期间也去了一趟美术馆，去的是宋庄。 宋庄 那边不是正在搞那个宋庄文化艺术节嘛、 嗯 也有很多的美术馆展览馆在开放当中，但是大家最好看一下，他们有的美术馆关门还挺早的、 嗯、 就晚上4、5点、 嗯、 或者5、6点钟可能就闭馆了。 哎、 嗯、 那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不用了。您说、 那个、 您说我听听。 宋庄美术馆的那些美术作品、 啊、 看得懂吗？ 那你每个人哈，各花入各眼、 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哦、 你也不能说看得懂和看不懂、 嗯、 你说是不是？ 反正你这说起来跟没说一样。 那 我实话实说，我真看不懂。 嗯 啊，就是那些概念的东西，我没觉得。 我觉得我们不要用特别理性的思维去看那些美术作品， 是吧？ 你要去感受它， 哦、 只要你从这幅作品当中能产生一点共鸣、 嗯， 我觉得就没白看，是不是？ 反正我是这样，我是比较简单那种，就是上去，你这画画画的首先得像是吧？ 嗯，那 画完了之后 写实主义， 完了之后。哎呀，看不出来的那个东西实在是欣赏，反正我个人品味可能有问题， 没事没事、 啊、还需要进步， 多看看毕加索， 哎， 对抽象派艺术有更多的了解， 是吧？ 弄一个，可能也就适应了， 拿自行车车座子，然后弄一个把， 还有那个弄一个马桶、 啊、 你看到了吗？就是塞尚吧，他的那个装置艺术作品、 啊、是吧？ 也都是挺经典的，大家可以看看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这个刚才是谁呀、啊？ 8398说，终于有长假好好休息一下了。今天天气好，阳光明媚，出去转了一圈，假期休息真好。 哎，真好哈！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在十一期间参加了不少婚礼。 哎，对对对， 红果姐就说了，十一呀，参加了同事孩子的婚礼，喜气洋洋，给我们拍来了一张现场的照片啊。哟，这应该是一中式婚礼啊！我看那个新郎新娘穿的都是中式的礼服。 哦，中式礼服啊，那个司仪是穿了一身西服吗？ 司仪在哪儿啊？ 那个 哦，这是司仪，我看成新郎了，不好意思。 不是新郎怎么穿成红的？那旁边那个、 这两位是新郎和新娘 吧？右边啊，红衣服啊。 红衣服肯定是新人穿的。 哎，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干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什么呀？ 像小马美发说。听了周末活力派， 哎呦，谢谢您啊，谢谢您 哈。 应该是在十一假期播出的，正好是我和李凯老师我们俩人录的一期， 是吧？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电影， 十一期间大家都能看到什么好电影。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路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国庆小长假的第四天，华北地区是阴雨绵绵。由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直乘的大同开往清河站的高2528次列车缓缓驶出了张家口站。到了5:45的五号车厢的一位年轻女乘客突然之间发病了。 哟， 列车长迅速赶往了解情况，只见那位女士捂着自己的肚子，瑟瑟的这个发抖在座位上，发出了阵阵的痛苦的呻吟声，肚子疼。肚子疼有可能是几种原因， 比如说吃坏肚子、腹泻、食物中毒， 哎、是是是， 再比如说可能是女性的一些周期。 我跟你说，肚子疼啊，医生当中最简单说，有可能是 也可能是肠胃炎， 有七个科都有可能涉及到肚子疼的问题。 哎、真的这么专业啊？ 特别复杂， 也有可能是黄体破裂。 哇，这个太专业了啊！ 非常危险的一种疾病， 妇科疾病。就是男士， 反正有很多原因吧，可能导致这个腹部不适。 列车长张艳美，你看人家名字里边带个美字儿，张艳美， 也可以美艳艳美，对不对、 然后呢，指导车长王文杰立刻准备药箱，并且通过车内广播寻找医生。不一会儿呢，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医生听到广播之后赶来了。同行的患者母亲对这个医生说啊，他女儿曾经患有胰腺炎，这时候的腹痛难忍，不知道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哦， 那列车长随即就建议啊，说要不然这样，您在前方那个站怀来站下车就医，因为说实话，胰腺炎发病起来确实非常的疼，而且非常的这个危急啊。那征得患者意见之后呢，决定到清河站呼叫120，说再坚持会儿。那医生和列车长呢，就一起把患者抬到这个座椅上躺下了。医生呢，用按摩和针灸，看来是位中医哈，为旅客这个做一些治疗，有所好转。在列车长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之下吧，经过初步救治和安抚，这位年轻旅客的脸色有所好转。五号车厢的游客呢，也纷纷为他们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列车复兴号飞驰，在晚上的6:37准时到达清河站。车站的工作人员准备着这个轮椅，已经在站台上等候了。他们和列车长做好交接之后，步履匆匆，冒着小雨把患者送上了120。后来啊，经过和患者家属联系，确定啊病情没什么大碍，这工作人员才算松了一口气。 这也算是一次爱心的接力啊！ 哎，所以我觉得出游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 紧急情况。 哎，也是，你看有这么多热心肠的人，确实是能够在危急时刻给我们伸把手，也向他们点个赞。 还是说说在十一假期期间哈，其实很多北京的公园游客都特别多，比如说呢，也会出现一些很意外、很紧急的情况。像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一个游园的男孩就和父母走散了， 哎呦！ 再比如说颐和园当中有一位游玩的老人不慎摔倒， 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巡逻的民警也都在园内及时的发现了突发的情况，把老人救助送医，也为走失的儿童寻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嗯， 先来说说这个老人不慎摔倒的事儿哈。10月2号上午呢，一名在颐和园游玩的老人啊，是不小心摔倒在地，起不来身。这个时候啊，正在公园里巡逻的青龙桥派出所的民警就闻讯赶来。民警啊，细心地询问了老人的身体情况，并且及时通知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等到医护人员到达之后，对老人进行了救治。随后，民警也协助医护人员一块儿把逐渐好转的老人抬上了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除了这件事之外呢，其实这个长假也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带着自己家的宝贝儿出去玩。 嗯， 但是很多公园景区人流量大呀，可能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小朋友走失的现象。像国庆节当天上午9点多钟，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海淀公安分局西山派出所的民警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名和父母走散的小男孩。 你瞧瞧， 你看民警啊，看到这个小男孩就先耐心的安抚小宝贝儿，减轻一下他的紧张感，然后又问问这小男孩你父母的信息啊。之后呢，民警也是终于联系到了男孩的父母，并且徒步带着这小男孩在公园附近寻找，最终是在停车场找到了他的父母。当然民警啊也是反复的叮嘱孩子的父母，你说这个假期本来人就多，是吧，带着小朋友在这些人流量大的场所游玩的时候，千万别让您的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和危险。这幸亏是人家民警发现了，是不是？ 是。 这个男孩的家长呢也是赶紧向民警连声道谢啊，表示我们以后一定看好自己家孩子。 对，下回一定看住了啊。有的时候这个叫不错眼珠的盯着自己的孩子， 是 因为孩子一旦能走能跑吧，他还对这个安全意识不是特别的了解， 而且我觉得小朋友的好奇心都特别强，他可能会随时被身边的一些比如说颜色鲜艳的、长得漂亮的一些东西或者美食就吸引走了。 是，有的时候一下都看偏了嘛，对不对？ 就比如我逛美术馆的时候有一小女孩哈，她就在那个馆里头，你知道，就360度的旋转 啊，转圈。 我当时就正在想，可能这个小姑娘她爸妈可能平常让她学了一些芭蕾的技巧，然后就多看了那小姑娘两眼，就和那个小姑娘看对眼了。这 看 对 眼、看对眼了， 就对上眼了 啊。然后呢， 就目光对视了一下 啊，然后他就过来找你。 对，他就真的过来了，他非常真诚的跟我说了一句，说姐姐你长得好漂亮啊。我就当时心想，现在的小朋友都特别诚实，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美德。 也许是孩子 你抠什么鼻子呀， 也许是孩子他爸教的。 为什么孩子他爸教的呀？ 那孩子他妈不可能说这话呀。 你的意思就是人家孩子他爸经常这样跟美女搭讪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什么思想啊你这是。 来看看，请教我肚子说，哎呀美哲太有意思了，把人司仪当新郎了。对，他是女方那边的。 不是，主要新郎新娘挨的位置特别近。 那不然呢， 你打眼儿。那 那要离得远点那是结婚吗？ 不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张照片哈，它是一个长条的台子， 能看 一个男的站左边，一个女的站右边，那是不是大家都觉得 是是是是是？ 你看，就是生活中有点误会。 这7天没上班，不是5天没上班，能够理解美哲哈。 恢复恢复状态。 2093说参观了史家胡同博物馆，老北京的味道。 哎，特别好，史家胡同博物馆我也去过。 哎， 他们有一个居民生活展览，包括还有一个老北京叫卖声的一个小屋。 哎， 他弄了那种360度环绕的音箱，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大屏幕，您去点播，比如说我要听那个磨剪子枪菜刀的声音，你点一下那个就可以关上那个门去听那种360度环绕声，特有意思。 哎，是。然后 Naughty 说这个假期过得特好，2号一早去了颐和园玩了半天，其他几天就宅家了，今天到附近的袖珍公园溜达溜达，而且还给我们拍来了一张照片，阳光洒在这个草地上，而且那个树的阴影特别的有这种光影的美感。 哎呦，还真的挺有意境的哈，这就是人家家门口的小公园呗。 哎， 溜达溜达真不错。 包括刚才亚成拍了一张，是哪个边上的公园，就是也是草坪特别的好，特别漂亮。 都说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如果家里有这样一个休闲的小公园，可以供我们散步散散心，也是特别好。 是。 绿水青山是一位新朋友说啊，我已经献血 384次血小板了， 天哪！ 每次都是有献的双份啊， 嗯， 这是有记录的。从1999年到现在，也有1999年，那也有 20多年了， 二十年出头。99年以前是没有记录的，也有20多次。 嗯， 现在呢还能再献一年，我就到岁数不能献血了，一直多年坚持。 您真棒， 嗯， 啊，为您点赞。像这个，其实有这种有爱心哈。真的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了得身体好，就是献血一看要是检查不合格，那您就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锻炼身体。 人家在这个无偿献血之前会先做简单的检查， 啊，对对对对， 嗯， 您血脂不能太高是不是。 嗯，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要说这个十一假期还有很多人在坚守岗位，除了刚才提到了北京警方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哈，这提着给家长找小孩，不是找给小孩找家长是吧， 嗯嗯嗯， 啊，这样的还包括像我们单位附近的建国门桥有很多的武警也是非常的辛苦。5:20外边还是漆黑一片的，王立鹏和战友们就起床了，把这皮鞋擦得锃亮，能印出人影来， 嗯， 哎，把这个制服烫得平整不留一丝褶皱，然后戴上白手套，扎好武装带，俩人就面对面互相整理军容。王立鹏的哨位啊，在北京站前街到建国门路段，人家说了，守卫这道线呢，武警战士这形象就是祖国的门面，说我们的一言一行也彰显着军人的本色，一举一动呢也体现着大国的风采，塑造端正的执勤形象至关重要。6点呢，王立鹏和战友披着一身的晨曦走出了营区，来到了长安街巡逻。俩人的身高体型几乎相差无几，俩人呢并排走着，每踏出一步都是标准的60厘米，这是在日常严格的训练当中形成的肌肉的记忆。 嗯， 俩人步伐步长是一样的， 是 一边走一边观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突发状况，并且为周边群众提供帮助。国庆期间啊，去往天安门广场的游客那络绎不绝，很多人啊不认识路，身边的那抹橄榄绿就成为他们最信任的求助对象。 嗯， 王立鹏呢每天对这个问题都是对答如流，方圆5公里的范围内任何一栋建筑任何一条道路他都被就是问不住他。 哎，真好，真羡慕。 而且人家特别，你羡慕是因为什么都问住你是吧？ 因为我就是一路痴。 嗯，不光路痴。 太过分了， 别跺脚啊。 你还想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人家甚至清楚的知道他们巡逻的这个路段哈有33根电线杆 啊， 有184个井盖， 嗯， 有148棵树。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 嗯， 人家每天都在这条路上来回巡逻。 嗯， 都已经把那个方圆几公里以内的那些东西全都是了然于胸。 是是是， 嗯， 所以你看33根电线杆是吧，从6点一直到22点，两个班次轮换执勤，王立鹏一天的执勤时间超过8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达到10个小时，平均一天走出3万步。入伍8年，每年的国庆节，王立鹏呢都坚守在哨位上。印象最深的是9月30号晚上，他说那是最忙的一天。有人为了观看国庆当天的升旗仪式啊，在头一天晚上10点就赶往天安门广场。潮水般的人群从他身边走过，向天安门广场的方向涌去。有人看到英姿飒爽的武警战士会停住脚步，向他们投去崇敬的目光，并伸出大拇指为他们点赞。王立鹏也说那一刻作为一名首都位置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就油然而生。 嗯， 他说我们保卫着祖国的心脏，奉献在祖国的首都是我们的骄傲。 嗯，就像人家自己说的啊，这些武警卫士的形象就是祖国的门面嘛。 哎， 而且我觉得人家真的非常辛苦，你想每天都要走3万步。 嗯， 原来戴那个智能手环的时候出去旅游，我看了一下，我要是去旅游的话一天也就是差不多3万步。 嗯， 但是那时候已经觉得体力上有点透支了。 哎， 哎，人家每天都是这样辛苦的巡逻，还 是 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嗯，起尿我肚子说没，我听到了美哲高兴的直跺脚。 我是高兴的直跺脚吗？ 啊，反正他听到了， 这显然就是强颜欢笑， 是吧？ 那不然呢？ 行，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然后， 其实我前6天过得都挺好的 啊，是吗？ 要是今天不上这班，我心情会更好 啊，真的吗？ 你打破了我前6天所有的快乐。 哇！但是我怎么觉得我 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我觉得我怎么拯救了你前6天所有的工作疲劳呢？ 怎么着 啊？ 就是让我今天觉得最累，这样就会觉得前6天也就洒洒水，不是那么回事儿。 前6天 也没多累， 繁琐。 就是应对好多个方方面面， 嗯， 每位想参与我们听友见面会的人，今天就应对我一人，但是量比较大。 你一个人哈，要比朋友们繁琐的问题还要多。 常宋师傅说还行吧，这几天喝了三天酒，玩了四天牌啊，今儿已经上班了。哎，这个日子过得也算充实哈。 嗯， 张伯荣说小侄女来我们家了，还带来他的宠物猫，全家人都特别的喜欢。 哦，看看， 发来了一张照片 啊，还真的是，这小猫是在玩 iPad 吗？ 玩个 iPad， 玩 个手 机 啊。 哇，现在小猫都是这么聪明了，你看， 会真会聊天是吧？ 就是嘛，你看人家看的聚精会神的。 哎，是是是。 秀才说，这个假期啊，我到稻香小镇去欣赏了一片金黄色的稻子，太美了。 嗯，哎， 又去稻香湖参观了海淀美术馆，还去挖了点藕，还去冬奥公园逛了逛，像龙潭中湖公园，昨天也去了园博园，过得特别充实。 哎， 嗯，每天都去一个园啊。 是，蓉蓉姐说，请同学来家里边聚会，请他们吃了清蒸鲈鱼、油焖大虾、小虾炒啊，炒白蘑菇、小白菜、鸡蛋西红柿汤，我们一起说说笑笑、唱歌。玩得特别开心， 嗯，一看就是大展厨艺了。 哎， 嗯，燕林姐说这个十一假期去了趟动物园，找到了儿时的记忆。 嗯， 当然动物呢也都是懒洋洋的，睡觉的睡觉，发呆的发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 嗯， 伤春悲秋是吗？ 是吧？反正这个动物园，说实话，那狮虎山我去十回九回，老虎都在打盹。 嗯 啊，然后唯一有一回那儿跟那儿叫唤叫唤。还不算， 嗯， 还算不错。 但是十一期间，我估计动物园应该人不少。 嗯， 是吧？ 估计十一期间好多的地方都是人特别的多， 嗯， 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十一假期您都去哪儿了？过得怎么样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我们节目是直播的，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打开幸福门。向了风。 步入了小康门。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七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此时此刻呢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哈，我们节目呢也是直播的，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留言。另外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也可以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就在刚刚放歌的那个间隙 啊， 李凯老师发了一张我们俩的合影，就是刚刚拍的合影，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看到十一限定款的李凯老师。 是 什么叫限定款的李凯老师呢？就是比往常更显沧桑一些。是吧， 因为这个刚才人家不是跺脚了吗，怀恨在心，一定要 报复 一下，所以一定要拍一张我这个白胡子老头的照片，是吧？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边看到啊，这一会儿就撤了， 其实也别有一番风味吧。 您这是吃多了吧？你这两天 就是这个胡子哈，就平常李凯老师是没有胡子的，就胡子收拾比较干净。 对对对，这不是过节吗？ 对对对，不一样，不一样，感觉不 一样。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十一假期您都忙了些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你看人家博荣姐还说呢，说李凯你怎么胡子还白了呢？太辛苦了， 是 少挖俩坑。比任何的养生妙法都有用。 好好好，不挖坑了， 你就是少费心，不要把心思都放在欺负女同事这块儿。 那就来说说北京城怎么样。 说 北京城秋天，这两天过了十一，一下完雨，一下都觉得北京秋天特别冷。但是老舍先生曾经说过，秋天一定要在北京的，就是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包括像郁达夫也写过故都的秋，这些你都读过是吧，北京的秋天呢没有一项不令人满意。要想找京味最浓的秋天，来胡同准没错。去东四四条77号东四胡同博物馆就是一个上佳的选择。这处院路啊曾经是东四派出所所在地，如今呢却是集古雅和时尚于一体的文化空间。进了垂花门，每一个房间每一进院落都带着惊喜。 你要说胡同里的那些门，我觉得也特别有讲究。 比如呢， 比如说规格最高的叫那个广亮大门，稍微次一点的叫金柱门，还有什么蛮子门，还有你刚才说的垂花门。 垂花门是里边二进门， 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 大门， 大门对吧， 都是不太一样。 那么曲折的线，这个动线设计呢和古今相交，一真一幻的院落景色让探访之旅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在胡同博物馆里边通过图片展文物展了解完胡同文化之后呢，当然就得去串串胡同了啊。串胡同和胡同串，胡同串子你听说过吗？ 就是从小在胡同长大的朋友叫胡同串子吗？ 你觉得是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如果说哎呀美哲， 我这哪敢说呀， 你是个胡同串子， 中性词谁也不得罪 啊，行吧， 那是个什么？是 反正这个个人的语境不一样啊。大多数语境下，胡同串子不是什么好词儿。 哦 啊，这个在东四四条本身就颇有看头，像明清时代，这个你应该好好去看看。 嗯， 因为你是个财迷主持人。 嘿，怎么说话呢？ 明清时代有一个钱币铸造局保全局的东作厂就在近前。 那我觉得是该看看， 是吧？你看看钱是怎么做出来。 嗯， 北京的钱币的博物馆，你知道有哪一些吗？ 还有一个。在那个德胜门建楼， 哎，那是 古代钱币博物馆。 哎，另外 还有一个在，王府井 在前 门， 在 前 门， 前门， 哎，有个钱币博物馆。 哎， 这些地方都不错，有机会您可以去看看啊，特别好。当然了，这个刚才不是说那个保全局嘛，周红大门还能看出当年的气势。不过呢，里边已经住了许多居民了，贸然进去拍照，这显然是不太礼貌，是吧？所以你有很多的院子，上面写着“私宅，谢绝参观”，是吧？胡同里边的一栋民国风格的二层小楼颇有一些讲究， 您跟我们说说。 这里本来是爱新觉罗啊御朗府邸的一部分。 哦， 民国的时候，这片还曾经与这个租给过啊，京剧东皇的孟小 冬。 哎，如今呢，这是精品服务式公寓，平时是谢绝参观的，赶上过节啊，过什么文化周啊什么之类的，可以预约参观。 嗯。 从东西四条出来，一路向南，直奔李氏胡同。这同样是一条传奇的胡同。 嗯， 这里有十分气派的大宅门的取景地。 哎呦，我小时候我爸妈特喜欢看， 是吧？ 嗯， 也有宰相刘罗锅主角刘墉的大宅子。 哎， 在传习馆里边欣赏一下胡同居民的画作，喜欢集章的朋友别忘了在这里打卡盖章。 嗯， 逛累了就去小酒馆畅饮一番，当然记住了喝酒不开车，是吧？不得不说，串胡同真的会上瘾。穿过李氏胡同不远，还可以逛逛灯草胡同。 嗯 啊，眼药胡同。 嗯， 眼药胡同的这个巷子只有，你上过眼药吗？ 你不经常给我上眼药吗？ 那、啊、你对眼药胡同没什么反应是吧？ 那不是，我一直以为是眼月胡同。你是故意读眼药胡同，等我给你纠错呢？ 对啊，你一点也不纠错。 怎么回事？我当时我那心理活动特别复杂，你知道吗？就是演出的演，音乐的乐，是吧？你说完眼药胡同，我心想，哎呦，幸亏这条不是我说，要我说了眼月胡同，是不是又说错了？ 啊，没说错，说对了。 你看看你这个人，还带这么给我挖坑的。 那你说说眼月的那个音乐的乐字有几个读音呢？ 快乐的乐 啊。 音乐 的 乐 啊， 仁者要山，什么智者要水，那个也是那个乐。 乐山乐水， 乐山， 反正它还有一个 有个药嘛， 药的音啊、 嗯。 所以呢，就是很多的街坊开玩笑，就把这胡同叫成眼药胡同，就是爱上眼药的你，应该觉得特别亲切。 爱上眼药的您， 这个眼药胡同的巷子只有两米宽，但是有一家让人眼前一亮的网红咖啡馆，在室外的吧台上点一杯咖啡，感受北京胡同里的市井风情， 我觉得真挺好哈。这就属于流行文化和这种传统文化的碰撞。 是， 在胡同里的咖啡馆别有一番韵味， 对吧？就是太阳火的问题不回答啊，就别欺负我们这个任何这样的问题啊，因为说多了啊，这以后再下了节目私聊啊，是吧？然后呢，还有2879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边拄着，接着下去， 手里边拄个白拐棒棍儿， 棒白的白广蒙，白拐棒棍儿。 什么棒白的白棒棒棍儿？ 这是一段绕口令。 我只知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溜什么塔嘛、 啊。是，然后老 喇嘛 胡同串子不是好词儿哈。对，大多数语境下，胡同串子是个贬义词。 嗯，也就是我要是跟人家说您是个胡同串子吧，人家轻则招致白眼， 嗯， 重则招致毒打，是吧？ 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然后呢，您这个平时啊、这个假期啊，十一假期您都逛的怎么样？去哪玩了？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当然了，对于这些互动，您感觉怎么样？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我们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交流。 来说说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的事儿。 哎，您说， 北京交警提醒您，请顺序通行，不要随意停车。哎，在10月2号上午9点，三架无人机是腾空而起。 什么东西？ 无人机，就是那小飞机，能遥控的。 哦，明白了， 能航拍的那种啊。 嗯， 咱北京的交管部门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的路网啊，就实现了空中喊话来引导交通，是不是特别帅？ 是特别高科技， 是 来跟大家讲讲怎么回事呢？9点钟左右，环球度假区周边的路网啊依然保持着畅通，各个港组的交警都已经就位了，准备迎接假期当中的高峰客流。你想在十一假期期间嘛？记者也是来到现场看到，那天放飞的无人机啊，有两个机型，一种体型硕大，另外一种呢小巧玲珑，都可以实现这种空中喊话或者是监控道路的目的。像大型号的那个无人机，加装设备之后，还可以提供空中照明，就黑天的时候也能用。 哎， 据操作人员介绍说，这个无人机的飞行半径可以达到10千米，垂直上升3到4千米都是没问题的。 就是10公里是吧？方圆10千米吗？ 方圆10公里，人家都可以覆盖到。而且呢，这个无人机上还配备有照相的设备，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目标的区域。据市交管局介绍说，打造这种无人机加交警的空地协同执勤的新模式，也是为了在重点区域去完善管理，让咱们的交管工作更加有科技的含量。9月20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开业的当天啊，通州的交通支队就第一次尝试用这种无人机来实时监测道路周边的运行情况。咱常说站得高看得远， 是 人小飞机腾空而起，这附近哪条路堵是吧？哪有问题，大家就一目了然，可以发现这个痛点去解决它。 以后啊，看路况就让美哲去看，人家个儿高啊。站得高看得远， 在地铁里也可以呼吸到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空气。 真的吗？ 我觉得咱俩在地铁里呼吸到的空气可能也不太一样， 是吧？ 回头感受感受。哎，相信您都呼吸了40多年了，特别有感受吧？ 没事，人刚才那个电线杆得多加一根，来， 怎么回事了？这说哪儿了？这国庆长假期间哈，不是说环球度假区呢吗？人多呀，很多朋友都慕名前来游玩，所以周边的客流交通压力就特别的大。这交管部门呢，就再次启用了无人机来参与执勤的工作。当然，人家这回使用的警用的无人机啊，配备有喊话仪、夜视仪，还有爆闪警灯这样的外挂设备。能够充分的满足道路巡查、交通疏导、安全宣传多项交管警务工作的实战需求。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其实操控员操纵的这种警用无人机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人在地面上哈，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全部视频回传的图像了，所以它是一个实时监控的过程。操作员也是跟记者说，比如说遇到这种堵车的情况，无人机可以通过喊话来提前引导司机文明驾驶，有序通行。就像咱开头跟大家说的那个啊，交警提醒您顺序通行，不要随意停车，这都是属于空地协作的一些交通疏导的方式。你像司机们看见无人机就在上空，那自然也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在交管部门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即使出现堵车呀，司机也会知道前方是有人疏导的，减少违法的冲动。 就是司机也知道警察看着你呢。 已经在监控范围内了，这样大家呢都不违法，走的自然也就更快了。据介绍啊，启用无人机巡逻还可以有效地扩大巡逻的范围，方圆10公里呢，是吧？快速地发现车辆拥堵的前兆，尽早发现交通事故，做到未堵先疏，这叫什么呀？未雨绸缪， 哎，挺好， 防范于未然。 高科技是吧？反正现在呢，高科技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啊。人家交警叔使这个高科技，您就踏踏实实的按序通行，对吧？别老觉得自己哎呀，我车技好，我能往前钻。咱遵守交通法规。 当然了，人家这也都属于警用装备。如果您自己家买那无人机，在北京的上空，您 不能 随便飞。 对，离地三尺须申报是吧？ 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拼音说这个假期我们过得很不错，虽然说7天有5天阴雨相伴吧。5天下雨呢 啊！除了一头一尾、 哎、是吧？都是咱上班的好日子。 你发现吗？咱一上班它就晴天，咱一休息它就下雨， 是吧？ 老天爷呀，为什么呀？ 就是觉得咱俩就是那种带来阳光呢。 这倒也 是，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阳光好心情。 对啊，您美哲的笑声多么爽朗，跺脚的声音是多么脆声， 多么清脆的跺脚声 是吧？他说，但是也没有阻挡住我们旅游的脚步。京津冀三地游是国庆假期的主旋律。 去了天津的冀州，去了密云，现在是在去往河北的路上听你们的广播。这次去的行程典故呢是邯郸啊，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城市。 邯郸学步 哦，这是你们老家是吧？ 嗯， 河北， 河北 一部分啊。 而且自古燕赵出美女， 哦、是是是 据说邯郸的美人也特别多 啊、哦。 你别说啊，我就是上大学时候，我们上铺就是一个邯郸的姑娘、 嗯，哎， 人家得了中华小姐冠军。 中华小姐冠军， 嗯， 下铺呢？ 北京电台优秀节目主持人，特别不谦虚， 啊、还行还行啊。说旅游的日子真是过得开心快乐，不知不觉七天就过去了，真是很不错。你看人家七天得宝、 嗯，是哪位朋友啊？ 拼音说的。 哎，祝您旅途愉快啊！ 哎、祝现 在正在出去游玩的路上、 啊。嗯， 哥大爷说了，十一七天假，我一共跑了82公里，平均每天人都要跑10公里。你想想、 哦、那确实 是一位长跑爱好者、 哎、 嗯， 然后呢还有像我是铃铛说好久不见大家哈，我还在车上呢，不知道您堵在哪儿了哈。乐乐1335说、嗯、看了一场电影，吃了一顿团圆饭，躲避阴雨天，在家宅着，家里边听听广播，整理一下换季的衣服。 哎，这换季的衣服真该准备出来了，这天是越来越冷。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倒是晴天，但是再过个10天左右，那个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在16、17度了。 嗯， 包括水镜也说，十一期间啊，我就在家看看电视，刷刷剧，刷刷电影，其他时间都在上班。这周日又该上班了， 嗯， 有点遗憾啊。我们的听友见面会就在周日， 哎、 看来您这次没法参加了，以后有机会。欢迎大家多来参加我们听友见面会。 上班的人还真挺多的哈、 啊， 口金口金也在说这个假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上班，求家经安慰。 哪位朋友啊？ 啊，这个口金口金 FM 嘛。 待会儿给您加精 安慰。 哦，看到了，已经给您加个精。 哎，然后呢？当然了，还有很多人请教我兔子说多么开心的跺脚声啊！水晶说再多就强，哎，不是就塌了。不至于， 在我们这个 他腿没那么粗，也没那么沉。 不是，主要我们这个楼盖的 结实。还是 还真是，你帮我找补了一下，我怎么就那么实诚呢？我是想跟大家说呀，我们这个播出楼它属于技术楼。 嗯， 我听电台工作的前辈跟我讲哈， 哎、 不知道真的假的，林海老师也听一听、 啊， 就说这个防震等级特别高。 那是。那是、 嗯、 啊， 就保证我们的播出安全嘛。 对， 所以不会因为我这样弱不禁风的小女子稍微跺一下，怎么可能塌呢？ 哦，行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七假期您过得怎么样？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收音前的各位，您玩过没玩过密室逃脱、 嗯、 啊？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也非常的刺激哈。 哎，您玩过吗？ 我没玩过，但是我们家孩子玩过，跟他妈啊俩人回来，就儿童款的，特别小， 亲子款的， 亲子款特别简单的那种。嗯、当然，据说成人款的那个可能是特别特别复杂。 嗯， 前两天呢，针对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大的问题呢，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印发了《密室逃脱类场所火灾风险指南》。要求从业单位呢是自查自改，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查严管。10月4号上午呢，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也是对辖区内一家密室逃脱场所进行检查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它有一个1米见方的洞口，就问说咱们这个安全通道就是这个洞口吗？工作人员回答说是的啊，这个剧本设计就是得通过这个洞口才能进入到下一个场景。 嗯， 密室逃脱都是就是一屋逃离一屋是吧？ 最早的密室逃脱可能还是那种解谜类，就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当然，现在的密室逃脱根据不同的类型，它都是被剧情所加持的，就有不同的剧情。 是， 所以那个不同房间的设计可能会更复杂， 更复杂一些。 但你知道，现在年轻的朋友他比较喜欢玩那些恐怖类的密室， 吓人的， 哎，有一点刺激性的，所以它的布置哈，嗯，往往也会有一些比较狭小的洞口啊，嗯。可能多多少少 是 存在这种火灾的隐患， 所以刚才说那洞口就是两个屋子被改造之后，只有一个洞口被当作通道使用。这不是还没说完呢吗？就听见啊的一声，一名监督执法人员在穿越这个洞口的时候，不小心在洞口脑门被磕了一下， 哎呦， 头顶就起了一大包。 嗨， 哎，说你们这设计通道不能满足疏散逃生使用啊，万一在顾客玩密室逃脱的时候突发意外，极容易造成损伤。 嗯， 除了疏散通道存在问题，监督人员还发现现场的灭火器也是成了摆设。只见灭火器没有喷管啊，遇到火情的时候根本就使不了，这我还第一次看见。我就特意看了看那个图，灭火器的图确实没有喷管， 就是一摆设， 就是一摆设装样子的啊。 说你再看看你们这插线板上这么多的用电设备，万一发生短路或者是故障，你说这怎么办？ 嗯， 一个个消防安全隐患问题被监督执法人员指出来，因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这家密室逃脱场所被责令停业整改。当天的检查当中呢，这个监督执法人员准备对另外一家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据说啊，这个密室逃脱类呢是在特定受限空间内进行真人逃脱呀、剧本杀呀、情景剧啊，类似这样的场所， 嗯， 非常的丰富多彩，年轻人喜欢。为了增强顾客的沉浸式体验，所以呢采用隔断打造光线昏暗的密闭狭小空间，大量使用灯光、音响、电子游戏道具这些电器设备，大量的使用什么各种塑料啊、可燃物啊，当一些 布料， 布料当做一些装饰，一旦发生火灾，极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是群死群伤。另外呢，场所内的环境密室黑暗，顾客呢对于空间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手机还是据说不让带是吧？ 一般来说手机大家都不带， 不带是吧？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防止你偷拍的这种情况， 偷拍啊， 把那人家里面的装置都拍出去了。但是哈，正规的密室它都会有非常完备的监控摄像头，也就是他们管理方会看见你玩家在 里边玩什么呀， 房间里都在做什么，包括你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随时喊话，不好意思我们这关过不了了，能不能给我们提示一下？这还相对来说好一点。 是，反正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风险。据说呢，监督执法人员正好碰上两位顾客来体验，他们对于陌生场所的安全意识还是有的，但是在玩这个密室逃脱的时候，就无法对环境进行先期了解熟悉，只能通过游戏在多个房间里边进行解谜，完成特定的逃脱目标的时候才能够成功的逃脱。所以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如果这个安全消防问题没有整改的话，没有设施保障的话，其实是半生的是危险。 对，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朋友可能去体验密室逃脱、体验剧本杀的时候，往往关注的都是剧情，关注的是消费体验，您会忽视这背后的一些安全隐患。也是希望我们这些经营的商家吧，大家都要把这种消防的安全隐患去排除掉哈。你看现在很多的剧本杀馆或者是密室逃脱馆，有开在商场里的，还有开在写字楼里的， 是， 还有开在那种功能不太明确的楼，就是有点类似于居民区的这些楼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楼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情况，可能这个确实排查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 是，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我在生活还是会感到脆弱，但这个地方让我彻底远离失落。当我太多失措难过，脆弱大不再哭过，他教会我对错，可以忍起现实，更要将现实冲破。他的名字叫北京，在中国闪烁，在这新时代我们运筹为我进化磊落，我爱这北京，我爱中国，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因为有你的生活才会有不同的体验。 新时代新北京， 它能让你能够仔细听清， 新时代新北京， 这城市为幸运的降临， 新时代的声音， 中国精神永远引领自己，引领 自己，这几千年的沉淀，巨龙你遨游在天，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的努力成就今天，新时代的改变，我们目标总向前，新北京的改建，我们始终保持全新概念，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哦嘿耶耶，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细腻的词藻概括对你的诉说，可我不能把所有都表达出衷，这土地孕育灿烂文化，还有你和我，我爱中国新时代生活，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因为有你的生活才会有不同的体验， 新时代新北京， 它能让你能够仔细听清， 新时代新北京， 这正是为幸运的降临， 新时代的声音， 中国精神永远引领自己，引领自己，这几千年的沉淀，巨龙一遨游在天，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的努力成就今天，新时代的改变，我们目标总向前，新北京的改建，我们始终保持全新概念，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哦嘿耶，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新时代新北京，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开篇，新时代新北京，新时代新北京，幸运的降临，中国精神永远引领至今，引领至今，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十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都忙些什么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那我刚刚也看到还有人发送报名哈，这两个字就是想参与我们这个 听友见面会。 哎，听友见面会啊，但是非常遗憾，因为这个报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这个时间房啊，只有十间房，20个名额，所以很快呢就抢光了。今天呢这个报名，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年底之前可能还会举办第二期哈，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您也可以依然发报名，如果感兴趣的话，因为这次我们真的是跟这个酒店方拿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是 我曾经跟美哲说，就是两个人一个家庭出行的话，光饭钱啊，就是晚餐加上早餐的价格，就将近1000块钱的餐标了。 如果您自己去旅游平台上预定的哈，就是光饭钱。前两个人的话就得1000块钱 左右。哎，当然了，这个人家的饭是那种不是说炸酱面啊，不是天天豆汁儿焦圈儿，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稍微精致一些， 哎，更高端一些。包括你光住宿的话，可能也是住宿的费用一晚好像就2000多块钱。 对，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也是低于成本价的哈，也是希望能够回馈一下一直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是，没关系，这次没有参加，因为报名的太多的话，您下期 下期我们尽快来安排一下，争取也是今年把这事儿解决了，是吧？ 是，只要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相应的安排。 是，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同样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俩字儿报名，这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哈，把您的这个需求我们登记在案，等到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再办活动的时候，也会跟大家第一时间通知的。 是是是，现在不是流行什么早鸟票是吧？ 哎，早鸟， 我们也开始跟大家一起， 我们开始第二期的早鸟了。 来，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但是说一下，这个第一个呢是要一定的费用，虽然很成本价，所以呢，这个费用呢，如果一旦您确认的话，就是因为把时间要空出来，一旦确认时间的话，我们这个费用是不退的哈。 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这算是一个精品民宿啊，也是北京唯一一家乡村遗产酒店嘛。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的名人都入住过，像什么谁来着？那个 郎朗 啊，对，郎朗 啊，然后呢， 然后张国立， 张国立，然后那个马什么什么达蒙， 马特达蒙， 就是演那 个国际影星哈， 对对对，都 有很多的名人也都下榻过这家酒店， 哎、下榻过，就是住过呗， 住宿过这家酒店。 你说下榻吧，我老觉得你刚才跺脚特别像下榻那个动作， 我别把这地跺得下线了就行。 来，继续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来说说假期出游，咱都说啊，都是文明有礼的北京人，出去玩的时候咱也得有礼貌，文明有礼，是不是？ 当然不是，人人都是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那还 个别的地方还真有一些不个别，就是个别的不文明的人。 您在说绕口令吗？这是就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元素。 哎， 国庆长假期间，很多市民朋友都愿意去郊区或者郊野公园去游玩。记者啊连续两天做了一个探访，就发现有个别的朋友在郊野公园当中不仅采摘人家的野果，还进到人家的苗圃当中拍照。 火 有一些喜欢钓鱼的市民呢，就直接把那鱼竿架在大桥的栏杆上，不仅阻碍了桥面行人的通行，也给桥下游船上的乘客带来了安全隐患。那么位于大兴区的永定河绿色港湾是吸引了很多市民朋友，这个可以园内采摘果实，这个园内啊有很多人就采摘果实， 这不可以， 对，不可以啊，不可以采摘果实，也不可以踩踏苗圃，也不能这种不文明拍照，这样的现象呢还是时有发生的。在10月2号上午啊，这个绿色港湾里有一位女士就走进了公园的苗圃当中，她说，你看这个植物长得可真高，我要站在里边拍个照 啊。里边什么植物啊？ 这个苗圃里种植的这个植物还真是有一些特别、叫做屎与芒。 怎么写的？ 就是矢量的矢。 矢量是什么？哪个量？ 就是矢志不渝的爱情，那个矢、 失去的失，不出头 啊、不出头。你这个，对，你这个解释非常形象。羽呢是羽毛的羽，芒是芒果的芒 啊，就是那种细长杆上面带毛的那种， 叫矢与芒啊， 一种草。 哎，大家可以看一看嘛。这个植物呢，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位女士就直接跨过了护栏，站到了这株植物旁边。那为了拍出效果啊，她还顺手把几株矢与芒拉到了自己面前。和她同行的另外两个游客在拍照的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北京已经进入到了特别美丽的秋日，公园步道两侧的山楂树上也结满了一串串红色的果实。其实这本来是非常好看的景观，但总有游客啊管不住嘴，想要尝尝鲜。 不光是好看，还好吃。 哎呀，一位男游客看到这个山楂之后就翻过了护栏，而且呢从裤子里掏出了塑料袋，随后他就仿佛进入到了一个采摘园，把人家树上的山楂啊全都摘下来放进自己的小袋子里。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这小塑料袋就被装得满满的。 哎呦， 10月1号上午10点钟，在通州区北运河大桥上，一位60多岁的男子也正在大桥的便道上钓鱼。他说呀，趁着天儿好，我在这桥上钓两条白条回家喂猫吃。这白条是什么鱼啊？ 就是那种小 就 小 鱼儿吧， 小鱼儿。白条啊，鸡瓜子呀。 我只知道打个白条。 没少打是吧？ 要不你给我我也不能给你打白条。这个说人家钓鱼的事儿、把这1米左右的鱼竿啊，这位老人就架在了桥边的栏杆上。长长的钓线直接垂进了人家的运河里，足有10多米长。这60多岁的男子说，这叫做筏钓， 就是竹筏的筏， 嗯， 鱼竿短，但是呢 线长， 鱼线长， 哎， 专门钓的就是河道中间的鱼。每天从早到晚，这北运河大桥上都有人来钓鱼。国庆第一天，那时候不是还没下雨呢吗？天儿挺好的，人家就来钓会儿。记者就在北运河大桥上观察了将近一个小时，钓鱼客是来来往往，他们大多数都骑着电动自行车，有的呢一停留就是半个小时，有的甚至都能钓一个多小时左右。因为骑车途经此地的市民啊，就发出了抱怨，他说能不能让这些人把他们的电动车靠边挪挪呀，挡道嘛。你想这些钓鱼客大多是骑着小电动车前往，他们就随意的把车停在桥面啊，或者是停在非机动车道内，让这些正常通行的路人需要借机动车道才能通行。那这些钓鱼的人对于北运河的游船影响其实是最大的。 哎呦， 你看每天有很多的游船在桥下来来往往，而船上的游客呢，大家多是站在游船的观景平台上，刚才说了这个筏钓那钓线特别长，那长长的钓线伸下来，是不是对于人家赏景的游船还有游客都是隐患呀？ 你说这万一要是鱼钩勾了谁的鼻子， 哎呀，万一在鱼线挂一下，是不是多不好呀？ 啊，这个我这是瞎说啊，这个 你这个带钩鼻子你 这 太残忍了点。 我就是说呀，就是 有一些安全隐患， 特别大的安全隐患。 你比如说鱼线要是勾一下脖子，那也不行，是不是？ 对啊，对啊。 你包括经常我们看到一些特别骇人听闻的案例，就人骑那摩托车，没有就注意，就是人家那个晾衣绳特别细，你速度特别快，有时候还勒一下脖子呢。 你说的是风筝线吧？ 那也有可能是 晾衣绳，谁家晾衣绳在大马路上横着？ 大家领会精神，这都是惨剧啊！ 是是是，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领会精神，今天你确实是那个又跺脚吧，脑子里边这个又不太适应，没关系。 但是我还是好心啊！ 啊，对， 提醒大家一定出门的时候咱得小心，是不是？ 是。 你看，一位游船的驾驶者就说，这些钓线可能会绞进发动机里，也可能会划伤船上的游客。甭管是不是勾鼻子吧，反正都挺危险的。所以每次看到桥上有这些钓客，我们都会摁喇叭鸣笛警示。 船是喇叭吗？ 鸣笛嘛， 船不是都是，那人 就大概这种 啊，其实学的还挺像， 反正呢也没有滴滴滴的那种船吧， 汽笛声， 有一些共鸣的感觉。人都坐过船，这是用你说呀？说哪儿啊？这些钓鱼客要说他们还觉得自己挺有理的 啊， 他们就分辨说，我们为了不影响游船，我们都尽量站在桥的两侧钓鱼。 嗯， 你瞧瞧啊，违法垂钓还有理呢。下午3点钟，这些钓鱼客是终于渐渐散去了。北运河大桥的栏杆上却留下了红一块黄一块的痕迹。 哟，这是什么呀？ 一位路过的市民就说，他们有时候钓鱼啊，会把鱼食放在栏杆上，时间长了就会留下痕迹。 嗯， 当然运河两侧有这个钓鱼平台，他们也不能在这儿随意钓鱼呀。 是啊，所以你把人家弄得特别脏，然后看着也不美观，而且影响安全。在这儿我们想说，这个估计啊，不光是十一假期，周六周日啊，平常日子呀，就有好多人这么不自觉、不文明的现象。咱们真得啊，自己要求自己，作为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没错， 对吧？您说您钓那点白条，倒点鸡瓜子，您回家养猫还是怎么着？ 而且你就去花鸟鱼虫市场买，确实也没多少钱，可能人家更多的是享受钓鱼的乐趣。去， 对， 但是现在咱北京有很多正规的垂钓场， 哎， 是 是是，动不动您去那个正规的垂钓场，包括有一些养鱼池，对吧？人家也是收费的，钱也不算太多，别老动不动让二他妈妈给弄糖饼去， 别老没事就跟李凯老师学那么抠门 啊，是吧？我抠门吗？来看看，还有 不然呢？你居然还能问得出这句话？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你像这个飞鱼撒清晨说，哎呀，这个有很多这个大爷大妈大婶儿啊，都爱踩着植物照相，很难理解这种人。 你看春天 啊， 北京赏花季的时候，咱也跟大家说过，公园里拍花不文明的一些行为，包括站在人家树枝子上，或者直接把人树枝折断，把人花揪下来， 是， 哎，都是不太有礼貌啊。 李丽也说，这就是跟花比美，非要把花给比下去。 嗯， 但是您的心灵可真不美。 哎呀，反正呢，我觉得拍花也是挺有讲究的。等春天的时候， 啊， 我们再跟大家说说怎么才能拍出漂亮的赏花照。 哦，是吗？ 大家可以，哎，其实我忘了，我好像在听听 FM 上开了一个听听号。 哦， 之前应该 叫什么名儿？ 叫做美哲就是小美， 嗨，这名字起的，美哲就是小美。 大家搜美哲应该就有、 啊。 之前我应该发过一些春天拍花的照片。 哦，是拍的花还是拍的人？ 既有花也有人。 然后呢？ 但是我不敢跟花比娇艳啊。 啊，但你 大家就是看个意思，可以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啊，是吧？ 反正摄影师也不是我，我是模特。 哦，那行，有机会我也去看看。 嗯， 看看到底怎么样啊？ 哎，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这个十一假期您都去哪儿了哈？像大美和小丽给我们拍来了一张照片，一看是糖盒，就是那种结婚那个喜糖的糖盒， 哟， 特别漂亮，是吧？ 参加婚礼去了， 哎，不知道是不是参加婚礼还是办了婚礼， 嗯， 对吧？ 也有可能是吧？你像那个我们同事，大家有时候结婚也会在每一个同事的那个工位上放一个包装特别精美的小糖盒， 嗯， 你会发现大家现在对于那个婚庆的一些周边小礼品包装也都特别用心， 是， 嗯， 然后呢？沧海一粒说，国庆期间看了两部新片， 不是沧海一粟吗？ 啊，沧海一粟啊，因为我这显示器看不清楚， 五十块钱啊， 我老看成是糖炒栗子的栗子， 你得看人底下是一米还是 底下 是一 木木字吧？ 哦，那就是栗子的栗。 我这 那人家是故意起这名的是吗？ 不知道啊，我这个显示器确实是不太清楚。 你反正得谨慎，别到时候让听众朋友觉得你这没文化 是吧？说国庆期间看俩新片，一个是《长津湖》，一个是我和我的父辈。 嗯， 与儿子孙女一起去郊游。月底，本月月底呢，返聘退休了，开始期待已久的65岁之后的退休生活，好爽啊！ 嗯，愿您好好享受这个退休之后自由自在的日子。 哎、 嗯， 579， 有钱又有闲，多好， 是吧？我也是希望这样。 哎呀，现在是没钱也没闲，怎么办呢？好好上班吧。 您的钱都糊脸上了。 什么意思？ 都买化妆品了吗？ 啊、行行行，那化妆品确实现在齁贵的、 对吧？ 嗯，微微的胖胖说， 啊、 国庆十一7天假，上班就上了4天， 哦、 休假休了3天。 嗯， 当然这3天还有2天在陪熊孩子玩，估计自己家宝贝儿哈， 这还不如上班呢。 还有剩下的一天， 嗯， 还得陪媳妇儿逛奥莱吃美食、 哦， 也不知道您。可以评价一下自己这个国庆7天哈， 反正只要不看孩子还都行 啊、陪媳妇儿逛街能忍受 是 吧？是 吧？ 哦，我觉得很多男生陪那个媳妇儿逛街的时候，其实还都挺受罪的。 对，你可以你进去逛啊，我门口等你。 啊，这是全国的男性都是统一的话术是吧？你先逛，你先逛， 你慢慢逛， 别管我。 对，我门口等你。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这个5709说：“哎呀，希望二位主持人天天都能直播。”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是视频直播哈，但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目前只在周五开放， 也就是明天， 哎，明天有视频直播哈、 哎、 许卫民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说，哎，先报上名哈，等第二回办的时候的话就再付款。哎，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哈， 是是是， 大家感兴趣我们听友见面会或者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 嗯、 都可以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哎、 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回复报名就可以了、 嗯、对，我们第一期已经招满了，所以我们期待第二期的时候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见面哈。 嗯， 木子女子说，宅在家里边都觉得国庆假期过真快，除了十一当天去了父母家，家庭聚会是好天儿。接下来一直在雨中，在家里边听广播。哎呀，今儿天气好啊，然后呢，路上的车也多了。 嗯嗯，因为迎来了返境高峰嘛、 哎， 相信现在此时此刻也有不少朋友应该是在车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哈。 嗯、 如果遇到堵车，大家千万别心急， 嗯、 咱慢慢的，嗯、 哎， 心情舒适的来送走这个十一长假。 送走，下个假期是什么时候？ 下个假期，哎呦。得明年元旦了吧？ 哎，元旦呀！ 哎呦，得 这一年 两个多月呢。哎，慢慢熬吧。 这还慢慢熬，一转眼，我觉得过了十一就是年底啊。 嗯， 你看你就平时不积极工作， 这什么意思？我是把每一天过得都有意义，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每一天都很长。 哦，是吧？那你这个意义还挺丰富的呢。 嗯，那必须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十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说的是那些文明不由这不文明没礼貌的北京人哈、 嗯、 一部分。接下来我们来说景区周边依然有一些司机不太礼让。十一假期呢，景区周边礼让斑马线的情况到底如何呢？记者也是实地观察发现，近两个月以来这个礼让斑马线的行动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在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仍然有个别司机有一寸挪一寸。 哟 啊，往前蹭，屡屡和行人发生争抢。 嗯， 10月3号呢，在天坛东门路口，一辆在路口由东向北右转弯的机动车道啊，机动车就急刹车了，停在了南北向主路的人行横道之外。原来啊，一家三口正在人行横道上等红灯，然后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的执法标准，行人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车辆还没有进入的时候，必须礼让。司机呢， 犹豫了片刻，确认斑马线方向亮着红灯之后，方才继续前行。 嗯， 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女游客跟记者说，在有的景点门口啊，还是能够碰到跟行人抢路的司机。也有一些游客表示，十一假期期间呢，各个景区门前的人流量比较多，很多司机都能够礼让行人，表现得很不错。北河沿大街的北口是一个丁字路口，沿北河沿大街北行到这个到这儿的车辆呢，只能是啊这个左这个叫什么？ 只能左右转， 就是丁字路口你不能直行了， 嗯、 你要不然左转，要不然右转，是吧、 嗯？ 在东侧的右转车道上，当人行到绿灯的时候，右转车道虽然是红灯啊，但是给人完整的路权。那么横道方向红灯之后呢，右转车道就开始闪黄灯。现在我也是发现很多的红绿灯右转车道都是黄灯， 哎、 黄灯一闪你就可以，哎，你就可以、 嗯， 你就可以过了。但是发现这种信号灯早已经投入使用了，但是依然有一些司机不敢走，直到后边开始摁喇叭催你才开始往前走。那么在左转向的车道上啊，有这个行人在绿灯的灯尾小跑着过马斑马线。 什么叫灯尾啊？ 就是那个马上要变成红灯了。 哦，在绿灯的尾声是吧？ 哎，就是一看，比如十秒的，它最后八九秒的时候， 倒计时的时候， 倒计时的时候就小跑着过斑马线了。随着机动车方向变为绿灯啊，横道方向变为红灯之后呢，个别司机并不礼让，仍然在人行道上的行人， 那就视而不见， 是吧？就是觉得我绿灯了，就答案说是应该礼让一下。 嗯， 十月四号呢，记者又来到游人如织的雁西湖景区哈。只见正门附近几处人行道上，很多司机采取有一寸挤一寸，能往前挪绝不停步的办法抢行。 哎， 两名中年男子在路中间啊过马路的时候，这个路段呢也没有信号灯，按着这个道交法的规定呢，这时候行人拥有路权，但是呢，俩人从大步流星到闪转腾挪，再到小心翼翼才穿过马路。 你瞧瞧，过一马路真够难的。 哎呀，由于怀柔城区方向和汤河口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抵达景区门前的司机们经过长时间的拥堵，不少人啊都顾不上礼让了。那意思，我等半天了，我还有一空，我赶紧往前走吧。 嗯， 当然这种做法确实是第一违反交规，第二确实也不但文明， 嗯， 是吧？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处罚的措施啊， 哎、 比如说200块钱三分，但处罚还是不是目的，希望大家能从意识上去。 嗯， 做一个转变，当然这可能也需要一个过程。 哎、嗯，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当然了，对于我们前两天的录播节目，有些人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你像人家杜尚就说、 嗯， 前两天的录播节目一点也不比直播弱哈，主持风格非常的生动幽默啊，内容深刻有情怀，有很多社会。有很有社会科学家的范儿。 哟，谢谢您，谢谢您、 啊，这我们不敢当。 嗯，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聊聊北京的老规矩， 哎、 还有北京的一些，比如说副食店、 嗯、 老电影院这些非常有情怀的话题， 嗯、 这也是李凯老师非常拿手的一些话题啊。 对对对，我这个规矩比较多， 嗯， 是吧？ 借机再问我几个问题。 对对对，可以问一些问，就像你那什么择日不如撞日，这个日子就是我们就属于叫低了。 就比如说当天哈、 啊 啊，请您吃饭去， 哎、 请客，就是打个电话说李凯老师来不来呀？就是我低了李凯老师来， 对，不礼貌，对不对？ 嗯、 你所以你就把 你放心，我连低了都不低了， 择、哎、日也就别撞日了，是吧？ 那择哪天你倒说。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 笑什么呀？真是 择不了哪天。 我发现就是李凯老师特别牛的一点， 十号晚上嘛， 特别能够打哈哈。 十号晚餐。 反正你不掏钱是吗？ 然后有工长哥说：“哎呦，这个假期过得不怎么样，除了雨就是冷，还感冒了，不划算。” 哎呦， 天凉 是这个气温早晚温差越来越大了、 嗯， 大家一定要适当的增减衣物哈、 哎， 千万别着凉感冒。 嗯， 包括博荣姐也说可以喝点姜汤水去去寒，是不是？ 哎，天凉啊，可以喝一些暖和的。 哎， 像这个美哲还喝冰镇饮料，这个特别佩服。 我什么时候喝冰镇饮料了？ 今儿你喝了没有？ 喝了， 这不是得了吗？真是 不好意思啊，大家不要向我学习、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到这个啊、很多的一些周这个十一假期是时光雕刻说、 嗯、 今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去了北京植物园看了菊花，各种颜色的菊花美。 嗯， 蜜蜂忙着采蜜，我沉浸在花香花海里，这个长假过得非常的惬意舒服。 哎，去看一看各种花卉哈、 哎， 去植物园。FM 梅梅说，十一期间有一件特别可笑的事儿。 嗯， 六号晚上六点多，我和老公去大兴机场接女儿，这一晚上我们跑了180公里。 哇！ 因为有同一个小区啊。朝阳区有一个小区，通州区有一个小区、 嗯、 这俩小区名字一样，我们本应该去朝阳 结果一下跑到了通州，都快到家了。 哦、 女儿说：“我怎么对这地儿不熟悉啊？”一看导航，得去的是通州，哈、我们都傻眼了。 这个小区好像我也熟嘿。 哪个小区啊？ 就是通州和朝阳都有一个重名的小区，有些人导航直接输错了，你忘了吗？ 啊，哦，好像是，正那这种情况可能还不止一个吧， 是吧？ 我想想，我们家那小区好像北京也不止这一个，不会就是那小区吧？不会您孩子跟我住一小区吧？ 没准儿，不知道呀。 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道理。 对，你念了半天，你不觉得很熟吗？ 没准儿咱们真是邻居呢。 邻居是吧？ 嗯、 啊 不是，人家住朝阳，我住通州 啊，是吧？ 什么我是重名那小区， 不是邻居哈。 哎，算不说这事儿了，我觉得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 也 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重名的小区， 嗯 啊，重名的小区。真的，我知道的就是你们家那小区容易出名。 全北京啊！ 我那我哪熟啊？我就是我知道的。 行吧，行吧。哎呦，真的、 哎、 世界太小了哈。飞宇说了、 啊， 说我觉得距离产生美，就是说拍花的那些事儿、 嗯， 有的人就是不明白、 嗯， 非得拍照的时候站在景物里面。嗯、你有时候站得特别近吧，既不美，也妨碍别人拍照取景啊。 就是啊、 嗯， 而且让人觉得心特别不美丽，是不是？ 嗯、是要文明游园嘛。 Gary 是吧？国庆期间去了趟北京。去了北京环球影城，玩了飞跃侏罗纪、霸天虎过山车、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功夫熊猫，太刺激了！ 哎、 而且还报，而且要报名参加我们听友见面会。 哦，是吗？ 关键是、 哎、欢迎您， 关键是您 这期满了。 关键您下回来北京的时候，希望您有机会能够参与我们节目，是吧？ 嗯、 见面会是吧？ 是的，当然下周啊，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也要去环球影城了，等我体验。 哦完了 玩完啊， 玩完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7250说：“哟，今儿直播了，您 是的，是的， 对对。但是您来的太晚了，今天我们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并音视频同步播出的大城小事。 明儿有视频， 哎，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越千年时光，心气长，连起全球各方，冬奥会展现奋进力量，天安门叫聚世界的目光，永定河拥抱西山霞光，大长城担起民族的脊梁，云河泛起千层波浪，沿西湖迎来宾朋四方。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我爱北京，今日的时光，清华大地在昂扬向上，让我们迎接梦想之光，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让我们奉献智慧力量。 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青花瓷罐滚着卖洋香的油渣，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的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方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 当四合院的茶坊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穿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边的夕阳回荡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良，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养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做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